欢迎收睇《学人沙龙》。星期二晚继续同大家倾下空间美学。如果要揀一个地方住咧，我就会揀半山面海嘅地方，环境好，个人都舒服啲啦。但系点之为好呢？今集我哋有 Jeff， 有 Alan， 吓，亦都系我哋嘅嘉宾啊 Davis， 同我哋讲下好风好水。原来背后都涉及好多环境学同中国文化噶。嗱，Alan 啊，我知道你今日揾咗呢个高人翻嚟，等你介绍下啊 Davis 先。 好啊，系咯，高人咁啊，我就知道你背景从呢个老师开始啦，到依家做到其实做咗拆线嘅嘢。咁其实成个过程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点解由老师教中文啦，应该都最对中国文化好有兴趣，同埋依家好有认识，跟住就拆展，同埋依家讲环境学呢几样嘢，其实中间你个过程点样去带到依家今日呢个地步咧？ 最初教书，但我发现教书唔系好适合我，因为即系好单向，即系有我讲，啲学生冇得讲，咁咧就后期就转咗做广告啦。广告又调翻转，有客讲又冇我讲。咁啊，所以就不如要揾啲方法，等自己都即係抒發下啦，咁樣咁啊開始寫嘢啦。咁啊寫嘢，咁啊認識咗一啲出版社嘅人。咁啊佢哋就話：，我而家想做啲展覽嘅活動，我有冇興趣一齊做啊？咁樣。咁啊就輾轉間，而家就係拆展人嘅身份。 因為我哋建築都好多人做拆展啦，我哋嘅拆展可能就係啲做啲空間上面嘅嘢，設計上面嘅嘢。咁你嘅拆展係咪真係對啲文化啲？content 上面比較多啲啲咧，即係同我哋咁嘅比較底下， 都係嘅。譬如我會幫啲商業品牌做拆展啦，佢幾多周年就嘗試注入啲文化元素啦，未必淨係一個商業品牌啦。亦都幫一啲大學裡面做一啲即係唐朝陵墓壁畫嘅展覽啦。咁啊，而家近期就幫香港政府文創處啊，佢哋做嘢咯。所以各方面嘅拆展題材都有，不過都係傾向於文化方面。 不過其實 Davis 都空間美學都即係牽涉到嘅喎，真係。咁但係嗱，雖然今日我哋嘅題目就係好風好水啦，咁但係作為建築師咧，我就覺得其實我哋本身嚟講咧，係應該從個空間個美學同埋嗰個感覺咧嚟到着手。有時我哋嗰個建築設計咧，都可能同今日會講嗰個題目咧。都有啲關係嘅喎。 其實我哋環境學嚇都係我哋建築學嘅第一堂嚟嘅。咁例如我哋考慮好多科學嘅因素，點解一定要擺一棟樓起，或者一個空間嚇要咁樣嘅一個坐向嚇。咁你有冇啲咩案例可以即刻去分享下？ 我覺得中國人古代咧，佢已經有即係環境學嘅初型。即係我就發現我即係大家知係周口店啦，有北京猿人啦。原來個選址咧好耐啦，二十幾萬年前到七十幾萬年前。但係選址咧，其實可能同幾位嘅專業咧都有關係。即係如果我睇翻周口店啦，佢喺北京西南邊大概五十公里的地方啦。咁佢成個周口店咧喺一個所謂龍骨山上面嘅。咁然後呢就係好啦，大家知佢嗰個地方大概喺即係太行山同埋呢個華北平原交界，即係喺中國嘅北邊。好啦，喺一個中國北邊咁嘅氣候之下點呢，就係冬天有啲季候風呢北邊吹埋嚟。咁凍啦，咁對佢嚟講即係向陽呀取暖都好重要啦。即係特別幾十萬年前佢對個火種未好好掌握嘅時候，即係點樣取暖好重要。咁但係有趣嘅地方，我今日成日講香港就千金難買向南流。原來幾十年前嘅周口店咧，佢哋已經識得向南㗎啦。佢哋向東南啦嚇。咁佢哋咧，佢好多洞穴嘅，有啲什麼猿人洞啊嗰啲咧，就全部咧喺嗰個龍骨山上面。下面咧就有條河咧叫周口店河。即係話咧，佢知道要山。要水，個山咧就要嚟俾佢哋遮風啦、擋雨啦，喺個山窿裏面住啦。向東南咧就多啲日光照入嚟啦，覺得温暖啲啦，住得舒服啲啦。水咧就即係當然係要水源俾佢哋生存啦。即係話咧，其實嗱當時就冇一啲什麼環境學嘅，我相信，即係冇今日咁完備嘅環境學。但係基於佢哋人生存嘅本能咧， 他們已經懂選一個這樣的地方， 即是本能和經驗啦，可能 本能和經驗啦，即譬如說個山洞他又沒有 在水邊，因為水邊萬一落大雨就浸埋自己， 對， 剛剛他剛剛高一點，但又不會太高，取水容易，亦都唔會俾水浸親。 嗯， 所以周口店你即係睇到人即係追求宜居嘅本能咧，其實已經係埋藏咗喺我哋嘅基因裏面嘅啦。 嗯， 後嚟即係隨住即係阿 Jeff 講啦，你經驗豐富咗啦，咁啊開始有啲理論嘅系統出現咯。 啱啊， 就成為環境學啦。因為即係頭先講到環境學啦，即係最初其實就好質朴嘅啫，即係基於一種生存本能嘅需要嘅啫。 嗯， 但係後嚟就即係譬如踏咗皇權時代啦，咁嗰啲統治者就即係咦覺得咦呢套嘢幾好用喎。係嘛？即係一方面就係關乎穩守啦，可以即係可以保住自己咁得嚟不易嘅江山啦。 係啦，係啦，係啦。 另一方面係關乎治理啦，即係有益於自己啦。咁佢就變相佢壟斷咗呢樣嘢。 係啊，係。 收圍咗成為一種即係所謂入咗去朝廷之後，我哋就叫一種皇朝嘅語言。 嗯。 加咗一啲皇權嘅元素落去，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學術啲講，一啲所謂天命史觀啊嗰啲嘢。都擺咗落去， 哇！又幾得意， 至終嘅概念啊，都擺咗落去嘅。 又幾得意，因為原本正話你講嗰樣嘢係同農業社會係有關噶嘛。我要睇個天時地利嚟到，即係種嘢啊、收割啊，無端端就變成一個權力嘅象徵。 冇錯。 咁中國人其實不嬲都係學識咗去睇，即係順應嘅天嗰個變化嚟到插入自己嘅生活裏面。咁但係咧。如果正正話聽你咁講咧，啲皇帝就反而利用咗依樣嘢咧，去神化咗自己喎。 係， 哇！點解有咁嘅變化嘅咧？又真係 中國農業社會，個個都係靠個天食飯嘅。 嗯， 變相咧就好敬天，有種敬畏喺度。佢就利用佢呢種敬畏咧，就轉移喺我身上啦。 即係皇帝就係天啦。係 啦，唔該你叫我天子， 啊、 我係個天派落嚟嘅天子嚟嘅、 啊。 你咁敬天咧，你敬我啦咁樣。 嗯， 咁所以但係佢有咩證據咧？所以起啲工程咧，好有趣嘅就係即係佢一種所謂發天象地嘅原則，即係天上面佢見到乜嘢嘅什麼嘅 pattern 可以叫，咁佢咧就將天呢個 pattern 咧喺地下起嘅工程咧起到一模一樣。嗱、哦，你睇下個天嘅 pattern 係咁、嗯，我工程係咁，我仲唔係天子？ 哦， 咁你要敬我嘅咯噃。嗱、 嗯， 呢、這個係個工程嘅 pattern。第二咧，其實就係即係所謂即係中國人好強調嗰個宗族線。 嗯， 宗族線咧就係佢係要強調佢需要一個載體。 嗯， 即係話咧，即係以前啲人就覺得哦，權力係嚟自於天嘅。天命是最高的權力嚟嘅。 嗯， 咁我點樣做一個地上皇帝得到天命的授權呢？咁、就係話哦，有一個載體就係呢條中軸線咧，就係從天至地，由上而下的一個神圣的軸線。 哇！ 咁所以譬如你睇由隋唐的長安城啦，甚至再早期啲嘅東漢的洛陽啦，咁跟住曹魏的邺城啦，去到今日我哋大家好熟悉的明清紫禁城咧，呢條軸線咧其實係冇走過。 喂，但系軸線呢樣嘢唔係淨係東方喎，我哋有時去開法國啊，咩 南 海宮啊、羅浮宮啊，即係全部都係一條軸線。咁呢樣嘢唔通喺嗰邊又係有類似嘅學說喺西方嗰度嚟？ 我嘅理解係大家對權力嘅表述唔同。 哦， 中國人就好中意利用天去表述，有天你用軸線就掕落個地嗰度。下到西方佢另一種即係表述嘅方式啦、方法啦。咁所以就係會有呢種嘅區別啦。 喂，你 Alan， 你我同你都識咗一段時間，你都對香港嚇，即係頭先都咪後，你對香港文化好似有了解。你覺得香港有冇呢啲符號喺度？ 嗱，頭先講開啲所謂好基本嘅對於建築啊我哋講可能第一堂講 site planning 咁，其實就係頭先講到嗰啲基本風水嘅。你有講到就話，如果香港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我？就諗到話千金難買向南流啦，嗰啲可能就唔知千萬，就例如南區、深水灣啊、薄扶林啊嗰啲。因為之前你話講香港歷史咁，例如八大尼，咁我聽過就係話當年法國傳道會要揾個地方，就係俾啲修士要過嚟靜修嘅、休養嘅，有病嗰時候可能去住嘅，因為嗰度覺得佢哋就似法國南部。就真係好風好水啦，佢又背山又面海，咁又向南。咁其實我諗，佢可能嚟到香港之後， 千揀萬揀就揀到嗰個位置最靚，其實就回應對應到頭先講嗰啲點樣向南好啊，後邊有啲遮擋啊，向前面係個有海，但係又唔係好多風好多風雨嗰啲嗰種打曬大風，你冇地方避嘅地方。咁所以呢啲其實頭先講最 basic 嘅其實係我哋點樣令到大家住得舒服。 唔係我哋 演變咗咁多年就變咗風水啦，其實 即係佢其實我覺得。我大學嗰陣時有老師教我，佢話你解釋唔到，你唔可以用兩隻手解釋到嘅嘢，就唔係一種好嘅教育嚟。即係佢話建築應該係兩隻手可以猜到出嚟。我唔知邊個講唔係我老師，我老師。 可能你講嘅啫。 唔係唔係，我真係一個英國嗰個一個大師。咁我覺得，但係而家即係對我嚟講話風水就變咗一種好似一種機密咁樣。其實我諗翻我細個，我哋去做童軍啊，你知個你佢個嗰個 senior 嘅同你講話，你嗰個螢幕就向住呢邊啦，因為就夏天就好風啲嚇，冬天就反住佢啦。 你 咁啊 ，Davis 講呢啲喺你個基因度啦，已經 係啦，基因度。即係我哋 七十幾萬年， 即係你係我哋根本身喺個基因裏邊，但係你將呢樣嘢變咗一個系統咧，就好似童軍一個 senior。話俾個 junior 聽 ，junior 就話俾個 junior 聽。咁但係我哋啊要寫本書啦，咁我哋啊圖文並茂啦，我哋建築師永遠將啲簡單複雜嘅簡單化嘅，好嘅建築師應該係咁啊。 有啲好多嘢，好多個理據啊，可能 有啲我哋有啲嘢都調翻轉嘅，將包括我自己都係。我諗呢個就係可能我哋今日要去探討嘅一個比較。即係深入啲去探到個議題啦，就是、我哋將呢個本身好神秘嘅嘢，我哋點樣解拆翻成為我哋一個環境學係嘛？今日我哋 其實可能唔神秘，咁啊環境學俾人神化咗啫嘛，可能係咁啫喎。 係啊， 係咪？ 係啊，因為要佢阿 Davis 講，你要掌權咯，係啊，所以你變咗係一種 dark card 咯。好似即係我哋頭先都有傾過就係、是、Stonehenge 啦。係嘛？即係其實佢都係順應個天嗰個天文噶嘛。咁但係點解嗰個動機要做呢樣嘢咧？嚇咁有人講過係因為佢哋相信人會復活啊。 嗯。 嚇喺嗰度會復活嚇，亦都有人相信佢係一個講時間、講時令嘅一個鐘嚇。咁因為你耕種嚇，你要順應嗰個時令，甚至乎你打獵都要上時令啦。 嚇 即係蛇係嘛？你可能冬天會喺啲洞裏邊瞓嚇，你捉佢易啲。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學問唔係淨係我哋中華文化獨有嘅，我哋只不過將呢樣嘢就規範化或者個皇權化咗，令到佢成為我哋統治嘅種。 可能 brand 咗佢咯， 我哋 brand 緊㗎啦， 叫咗叫依樣嘢風水啦，咁就傳咗落嚟。 我諗嗰陣時啲祭師咧，你調翻轉講，其實係當年最高科技嘅人嚟嘅， 係啊， 即係依家就科學家啦。咁嗰陣時佢的， 佢 即係睇天，只要估計到每一年某個日子係做啲咩嘢，咁其實佢哋已經最叻嘅人嚟嘅。 係啊，嗱，咁我哋呢個話題要到下一節，我哋再深入啲講啲多啲案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 頭先就意猶未盡，有啲好多問題都好想請教佢你。就講返嗰個童軍嗰個概念啦，我聽講呢好似舊時好多年前，即係嗰個叫做僵寨係咪，佢嗰個一種有一個已經有一種好微妙嘅佈局，已經係講咗我哋而家將會我哋應該去學習嘅啲藍本，你真係教下我哋。 好，唔好咁講。其實就是可能而家都聽過有啲俗語啦，叫做什麼玉帶環腰啦，即係好中國式嗰種書寫方法啦。其實講嚟講去就是懷抱水，即係條河咁樣包圍住自己咁樣。咁就Alan 即係頭先 break 嘅時候都有講，如果條馬路包圍住自己就好啦咁樣。即係我想講呢樣嘢咧，其實好多年前咧，中國文化裏面已經出現。即係話咧，唔係話我純粹教呢個方法，我自己諗出嚟。其實即係所謂於古有據。即係譬如我哋睇返嘅歷史，即係六千幾年前嗰個仰韶文化有啲半波遺址、僵寨遺址呢，佢竟然不約而同呢 都是选取在河包围住这个地方居住的。 嗯嗯， 即系我当然相信佢应该系即系受过好多惨痛嘅教训噶啦，即系付出咗好沉重嘅代价噶啦。 系， 即系但系如果套诸于一啲现实环境咧，我哋可以考虑，即系佢条河咁样弯曲，咁样因为离心力嘅缘故啦，啲河水就向住外游冲刷嘅时候，咁久而久之，如果咧河嘅对岸，突然之间落一次大雨，哇！佢可能连屋啊、啲泥土塌陷，连你间屋都冲走埋。咁所以佢就吸取咗呢种经验，呢种教训，就喺河嘅呢边包围住好啲咁。咁啊，即系有本书叫《中国史前古城》。 嗯， 咁就系咧，入面有50多个例子。我就发现咧，基本上所有村落咧都喺河嘅呢边嘅。咁后嚟咧，佢就吸取咗呢种所谓嘅集体智慧。成为一种叫做社会实践，大家都咁做，就成为咗个理论嘅基础。 你唔好理啦，跟呢个做啦， 系啦，系啦。咁后嚟踏入咗王元时代，即系答翻徐先阿 Jeff， 你提出嗰个话题就系、是，好啦，我皇帝，呢、這个方法几好，我荷包住我咁样，我照做啦咁样，我翁咗佢，即系我攞咗佢嚟做。所以我哋睇翻咧，好多历代嘅工程咧，佢条河咧都系要包围住自己的。譬如我大家睇到喺东晋建康城咧，佢直头咧不惜咧系将成个京城咧扭歪咗佢，攞住秦淮河包围住自己一部分，向住自己嘅。嗱，即系我相信去到个年代咧，就已经唔系一种好实际嘅情况，而系一种心理上嘅一种安稳，即系仪式化咗件事。咁到后期，譬如我哋睇南京嘅紫禁城，佢条内金水河咧。又係包住自己、到今時今日，大家上北京睇故宮，內金水河咧都係包住自己。即係其實可以牽涉到呢個話題，就係其實係一種環境嘅心理學。 心理學 從最初好質朴，哇！真係條河，我即係呢邊啦。如果唔係就沖走間屋。後嚟就係追求一種心理嘅安穩。未必實質上重要啦。你知後嚟啲你哋去即係專家咧，啲坑土建築已經好穩陣。即係冇咁容易沖得走。但係佢都選取咗呢個儀式，令到自己心裏面覺得舒服。所以我就理解就係即係所有嘅宜居之地都要覺得自己安穩，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條件。 即係所謂好風好水，其實都係心理嘅因素。 其中一個啦。 其中一個。 我呢、這個即係靠翁啦嚇。即係用格啦嚇，佢其實 大佬講到心理學添， 又講到啊，呢個係另外，呢個星期四嗰集咯。佢講到即係我哋而家嘅一啲叫做心理暗示嘅，都係由我哋好多代，包括我哋嘅基因嚇去累積翻嚟。咁啊，我有幾個金科學啦，譬如我哋瞓覺嚇，即係希望嗰個頭。後面有個 backboard 啦、有個 backboard。咁啊，如果冇 backboard， 咁就整啲 backboard 出嚟啦，係一個背板。或者有好興，我哋開個職嘅時候，道門有冇對住個頭啦、你又希望嗰個張牀你扭啦。 你冇理由俾人都開門睇到你個頭㗎嘛？ 咁呢個心理暗示㗎嘛。咁啊，但我又覺得一樣嘢好搞笑，即係。呢種心理暗示，我哋對於一種宗族嘅心理暗示好大嘅，每好多文明都係咁樣。 係， 你可唔可以講下呢部分？ 係啊，即係有個有趣嘅現象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即係譬如中國同美國啦，即係其實如果睇翻歷史咧，佢哋嘅文化嘅交往咧，其實好後期。即係我哋知道就係阿容宏啦嚇，第一個去耶魯大學讀書中國人啦，後嚟嘅詹天佑啦，係啦，即係去哈佛啦咁。但係即係停留喺文化嘅層面嘅啫。跟住去到之後，即係大概19世紀末嗰陣時，就先至即係因為即係當時一啲政治上嘅原因啦，先至多啲接觸。 即係打乒乓波開始嗰陣時， 好後期啦嗰個嚇。咁但係有趣的地方就係，如果我哋睇翻今日嘅北京，同埋今日嘅華盛頓咧，佢兩個城市嘅 layout 咧。是出乎意料咁相似。 哦，是啊，哎呀，冇留意喎，真係。 即係譬如話，頭先阿 Manfred 講中軸線，佢哋兩個中軸線咧，都係左北向南嘅，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啦，即係阿榮格講，我會理解呢樣嘢係，咦？大家冇乜文化嘅交接，點解即係做出嚟咁似咧？咁會唔會就係佢其中一個理論，即係所謂集體無意識又好，集體潛意識又好咧？人隱隱之中係對一個宗族線咧，係有一種即係將佢定義 譬如中轴线，我哋定义喺中国嚟讲就系一种秩序， 嗯， 一种权威， 嗯， 即系话喺中国文化嚟讲就系由天至地，由上而下一种权力嘅授予， 嗯， 咁但系秩序亦都好清楚啦，好清楚由中轴线分开左右， 嗯， 咁有呢个秩序咧，其实你就代表咗系一种庄重， 嗯， 克制， 嗯， 不容挑战， 嗯， 即系嗱。我好好多嘢都係方方正正嘅咁樣，咁令到嗰個統治者佢覺得係以一個好嘅方法去管佢個地方。嗱、 嗯、 呢、這個係嗰個宗族線好相似咧。第一、嗯，大家都係即係南北向啦、 嗯。 第二咧，大家都有個尖塔喺南邊。 嗯， 即係譬如北京就係人民英雄紀念碑啦。 嗯， 華盛頓就係華盛頓紀念碑啦。 嗯。 又是很相似的。 嗯。 那我会理解一件事，就是会不会大家就是我对一个所谓这个尖碑尖塔是代表了一种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呢？ 嗯。 即是一种所谓无论你讲民族精神又好， 嗯， 自由又好， 嗯， 即是总之是对一种追求。 喂，好巧合喎，真係，定係冇咁巧合㗎？係咪有啲溝通？即係嗰陣時，真係咪已經中美有對話嗰陣時？ 但巧合係唔止呢啲嘅，即係譬如你尖塔就係即係對一種向上嘅向往啦，係咪？係。好啦，第三個巧合咧，如果你即係將佢擺埋一齊睇咧，好得意喎。譬如話喺人民紀念碑嘅左手邊正西方咧，就有八寶山公墓， 嗯， 即係一個咁樣嘅國家嘅墳場啦、 嗯， 國家嘅墳地啦， 嗯。 华盛顿纪念碑咧，左手边咧， 嗯， 国家二战纪念碑， 嗯， 越战英雄纪念碑，即、嗯、系有啲图咧，大家去睇到， 嗯， 系一种咁样嘅呼应。咁啊，另外再加上就系好有趣嘅就系，即系佢嗰条内水都一样， 嗯， 譬如话喺北京嚟讲，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即系有冇睇《延禧攻略》啊？ 我冇，对唔住，我冇。 佢入面提到咧，就系阿皇上咧，佢用嘅水咧就一定要喺西北嘅玉泉山攞落嚟嘅咁。 哦， 嗰个叫玉泉山，因为佢山上面咧就即系佢有个湖啊，就系嗰啲水咧就灵性清澈嘅。 嗯， 皇帝要用嗰啲嘅。 嗯， 华盛顿咧都有条 Potomac River 嘅。 哦， 都系喺西北咁样条内水落嚟嘅。 嗯， 所以中国文化嚟讲，条内水就好重要嘅。 嗯，但系就攞咗好耐啦呢个地方，咁华盛顿其实都系近呢二百几年先至定都喺嗰边嘅啫，咁所以呢真系可能你人民嗰、那个精神嘅巧合嚟嘅呢样嘢。 唔知道，可能嗰时有个中国人去嗰度帮佢 plan 都唔定噶，你好难讲嗰啲，或者系土著嘅其中一个文化嚟嘅都系，因为嗰时印第安人嚟噶嘛，理论上唔知啊。 但系即系嗱 ，OK， 嗱，中美之间系咁啦，我仲有个例子可以举俾大家听， 嗯。 神秘的角度，北韓又好，朝鮮又好，佢喺呢歐咧，亦都係同華盛同北京咧相似。我冇話好相似，因為咧佢嗰個平壤嗰個金日成即係廣場咧，就唔係南北向嘅，係東西向嘅。但係佢背後有佢嘅原因，因為咧其實即係我理解啦，我相信就係佢都好強調嗰個太陽崇拜。 嗯。 即系农业国家，个太阳梗系重要啦。咁所以佢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嘅生日4月15日就叫太阳节。 嗯， 撞嗰个地方叫太阳宫。 嗯， 即系佢哋好强调太阳，咁太阳日出东方，大家都知道。 嗯， 咁但系如果我睇翻即系金日成广场嘅 layout 咧，又系嘅，即系望出一个广场啦。 嗯， 即系俗语上叫一个名堂啦。 嗯， 咁跟住咧就有个主体纪念碑。 嗯， 就系咁样动出嚟噶啦。 嗯。 背后是一个野大嘅即系人民大学习堂，佢叫做个 layout 同北京同华盛顿好相似，即系大家个方位， 只不过扭歪咗啫， 只系扭歪咗，即系大家基于佢个 belief 唔同，一个南北轴线系代表一种轴线嘅权威， 嗯， 但系喺平壤嚟讲，佢就系相信一种即系太阳嘅力量， 嗯， 所以就扭咗向东嘅啫， 嗯， 咁但系即系有呢个咁样嘅即系高度嘅相似性， 嗯， 咁如果我问一个得意啲嘅问题，如果喺沙漠度做有点咧，即系冇风冇沙冇风冇山冇水， 我觉得。佢會有另外一個表述嘅方式嘅。如果你將風水嘅定義，其實係講緊一種生存嘅條件、生存嘅指南。 嗯， 呢樣嘢係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 嗯， 每個地方即係生存一個最大動力。咁我咪嘗試適應咗自然環境。即係中國係一種農耕文明嚟嘅，即係固定咗個地域喺度。咁佢當然係要好強調，即係根據呢個地域之下，佢衍生咗嘅一套理論啦。咁但係去到即係遊牧民族，佢哋有佢哋一個追求生存嘅方式。我甚至可以孤而明知佢呢套係佢哋嘅風水，不過未必咁樣叫嘅啫。 哦，明白。你講得有好多道理。我哋係一種叫做開放式嘅民族，又或係一種叫做防守式嘅民族。即係譬如我哋中國人都係一種防守式嘅民族，即係我睇好多書都咁講啦。即係點解西方會喺工業革命之後就即係爬咗我哋頭啊？因為佢哋係一個開放型嘅。他們沒有那麼多資源，那他們要去航海，要去哪邊。不過講到這裡又有意思，就是倫敦那個格局呢都好似廣州，好似我哋一啲大城市都係有個甚至好似香港，中間有條河有水，後面有好遠有山，就是倫敦。其實都好難話可能話呢樣嘢係我哋中國專利，你講得好好呢樣嘢。 譬如我可以好快補充少少，你講倫敦咧，佢有個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其實一千幾年前由央格魯即係法國佢嗰邊霸咗倫敦作為首都之後咧，冇遷過都。由上世紀由十一世紀到而家超過一千年，冇遷過都，一直都倫敦。就因為嗰個倫敦個地域環境咧。好配合作為一個首都，佢基本上係三面環山嘅啫。咁跟住條泰晤士河咧，就即係由西南面咁流出嚟，咁向東面咁樣流走。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睇翻咧，其實同長安嘅格局咧， 好似 好相似。咁所以即係都係講翻嗰句咧，即係大家都有一個相同嘅心理嘅訴求咧，集體嘅無意識都係追求一個咁樣嘅環境，覺得舒服。 非常有意思。咁我哋亦都可以喺下一節咧。再探討一下心理和這個有風有水的玄妙之處。如果要將我們的環境學和我們這個叫做風風水水要去做一個比拼的話呢，其實我不如調返轉講一個係揀一個根本就嘅真題，一個就係一啲符號。咁我哋今日係好有趣呀，講呢個話題。我亦都係大氣電波好少咁樣講呢、這個呢樣嘢，呢個角度去講呢樣嘢。咁我頭先就喺咪後同阿 Jeff 即係傾偈啦。你又從事咗即係香港嘅地產界好多年啦，咁呢啲叫做環境學同呢啲我哋中國人嘅文化點樣去融合嗰啲條件。 我就覺得咧，正話大家講嘅咧，就好似好大好 macro 啊！哇，北京點樣報告，倫敦點樣報告？但係倒翻轉頭，如果即係落翻嚟香港呢個咁細嘅豆韌嘅地方，我覺得個中軸線俾我感覺好似只係得匯豐嗰度咧。總行嗰度有少少咁嘅 feel， 其他啲就算政府總部啊，其他所有呢啲嘢咧都冇咁嘅感覺俾到我。In a way， 咁啊倒翻轉頭，哇！你去到咁大話，背山面海，向南、向東、向西，哇！如果我真係有個地盤，我要去發展，譬如六棟樓咁先算，有好多嘢已經 given 咗我噶啦。其實都，前面條路係咁噶啦，係個外國即係個內國即係外國係向正我個地盤，冇得避嗰啲嘢，冇理由唔起樓噶嘛，嗰度買翻嚟哦，做咗個 open space 佢就算啦，咁又唔得噶嘛。咁其實好多類似嘅嘢，真係好難，我覺得喺現代啊嗰、那個建築嗰度係 fully 去 incorporate。嗱，等於我可能入咗個屋啦，我上咗去搭 lift 上咗去。其實而家全部走廊咧，其實大部分都係 enclose 曬嘅，全部係密封式嘅。上到去其實你都唔知道自己東南西北，跟住揾到自己的單位入咗去，其實可能得三百幾四百尺，有好多類似嘅考慮咧，係冇得去考慮啊！除非我真係唔要依個單位，但唔得噶嘛，我要地方住噶嘛。咁呢啲嘢咁，其實嚟到香港啦，類似咁嘅情況，我哋用咩個？用咩去部署嗰啲環境學嚟講？你覺得有咩可以去考慮咧？真係開職嗰度， 我哋買到去深水灣咁就易啲應該。你有咁大個地方 嘅你 咁大間屋，我鍾意向北右轉兩度幾望住個海咁就搞掂囉。咁但係其實開頭我哋節目最開講個環節，我哋講話香港比較好風水啲，感覺上面南區就係好正啦。咁就好明顯啦，頭先講坐北向南背山面海，住都住得舒服啦。咁但係如果你喺例如真係中國式東方嘅環境學，你會點樣睇香港呢一種咁樣嘅格局？點解啲人會真係揀個地方最貴最靚就係呢個地方？ 譬如深水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深水灣去逗留過，望出個海咧，佢好奇怪，即係咧佢成個格局咧就係佢右邊係南朗山啦，海洋公園啦，左手邊其實有個湯波洲啦， 圍咗過嚟， 再前面咧就係南丫島啦，再遠啲就大小擔乾洲啦咁樣，即係咧你企喺深水灣任何一個位咧，你睇唔到個缺口。因為大家有興趣可以玩一下， 看不到缺口， 看不到缺口，即這個人呢，其實中國人經常說聚，即是怎樣為之聚，不要散，其實就是有一個這麼有趣的 佈局在這裡，即相同例子，譬如你去到屯門之處， 這些是不是迷信來的？其實 這些 或者心理暗示， 對咯， 好啊，不如我這樣回答你，凡是夏天打風的時候呢，那些傳媒最喜歡去南區，港島哪個屋苑的 南區啊， 即係港島區， 咪杏花村咯， 杏花村係啊。大家有冇諗？大家有冇諗過深水灣有，淺水灣有，都係海邊嚟嘅。杏花村又海邊， 點解咧？ 點解？哇！杏花村啲浪咧三四層樓高，深水灣、淺水灣咧硬係就平平安安冇事咧。嗱，呢個就係我想答翻你的問題。你前面啲島咧，譬如你燙波洲嗰啲啊，南朗山嗰啲咧，萬一你打風啊，好多大浪出埋嘅時候咧，佢作為你嘅屏障，你唔需要首當其衝咁樣咧，俾佢吹到影。但杏花村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去東龍島行山，我有張相咧，就喺東龍島影翻過去，你就明嘅。杏花村東南面咧一望無際嘅，而香港夏天咧就經常打東南風。咁所以咧就係、哇，點解杏花村咧一打風嘅時候，啲傳媒咧就去曬嗰度。哇！嗰陣時天鴿啊，三四層樓高咧，就因為佢冇呢啲我所謂嘅岸頭。岸頭咧，其實佢幫你遮風，即係萬一即係掀起大風大浪嘅時候咧，佢一個緩衝一個屏障。咁所以即係我就唔覺得呢樣嘢係迷信係風水，真係有一個實際嘅作用喺度。 哦，所以例如咁深水灣西貢都係咁樣格局噶嘛，其實前冇得島喺度，咁 你冇錯， 你就跟住風平浪靜，你去玩水出門，可能揀啲地方去玩，你唔會去行翻出面游水噶嘛，即係一樣道理，一樣道理咯。我相信呢樣嘢。 嗱，譬如好快舉一個例子咧，即係香港人好中意日本啊，你留意咧東京啊、大阪啊、福岡個格局咧係好似嘅。前面咧都係有一個大島，譬如大阪至算啦。前面有個大霧島，再出面咧有四角一個大島，跟住和歌山呢邊兜住，佢係一個內灣內港嚟嘅。咁樣先至即係你諗下，如果好辛苦喺個城市，一次打風嗰陣時阿爾及利亞咁樣，摧毀曬，咁你何來可以發展起嚟咧？即係呢樣嘢其實即係我覺得反而係更加用環境學嚟解釋到點解我哋要講什麼岸頭啊、潮山啊。呢啲咁樣嘅嘢， 咦，咁又 make sense 喎，啲嘢開始 make sense 喎。其實係即係本身嚟講係同個環境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唔係淨係迷信喎。如果係咁就， 佢真係有個實際需要喺度，有個實際作用喺度。 喂，咁但係講翻我正話咁，我去一棟樓啦，咁所有嘢都係 given 咗。嗱，講真，即係我唔可以改條路，又唔可以改個山，咁。類似的環境學我怎樣去 apply 啊，我會理解是個濕值不同的，即是剛才講的大城市啊，啲什麼北京啊、平壤啊、華盛頓這些中軸線，它的作用是火一個政權它 的一個穩定性。南北軸向講的就是你左右平衡，就開條線在這裡左右平衡，換句話你揀屋的時候呢，就最不好呢就揀啲大單邊，左邊呢左右呢都瞪住你，即係從嗰個角度去睇件事，反而係呢個軸線咪你有左右咯，喺度咯。咁即係另一種演繹，因應嗰個濕值嘅唔同。 喺寫字樓又好，住宅又好，其實開始我哋呢近呢年代唔好講坐向噶嘛，除咗個環境就係話向海好靚，西斜啊嗰啲向北啊嗰啲唔係好關係嘅。 總之係貴嘅啫，貴就靚景。咁、但係我哋解決方法就係開冷氣咯，係 咯， 整啲隔熱玻璃咯， 係咯， 空調乾燥啦， 完全係。 呢啲其實係開頭講我哋東方人順應自然、天人合一嗰樣嘢，就係講話環境學呢樣嘢啦。咁可能依家係西方啲嘅，我要征服自然，我冷氣解決咗個温度，西斜我咪整啲隔熱玻璃，整啲遮陽嘅嘢，咁就搞掂咯。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會唔會從一個依家我哋今天講嘅呢啲環境嗰個保育嗰方面，點樣令到我哋住得舒服？可能大家又開始又講翻啊！我哋應該點樣去利用翻天然環境，做翻我哋好居住環境啊？ 我又咁睇喎， 嗱，啲風水嘅關係嗰啲嘢。 嗰陣時我哋農業社會梗係要睇天啦。而家當你只係你買一笪地翻嚟係咁大啦，你梗係要起盡佢。咁譬如唔好理你東定西啦，總之嗰度有景，咁理論上你梗係而家你梗係用依個 point of view 去睇啊。嗰度有景喎，梗係落用曬大玻璃咯。我哋西斜喎，咪用隔熱玻璃咯。你真係殘眼咪落窗簾咯。即係倒翻轉頭，已經係一個唔同嘅 approach from 我哋。哇，去到幾百萬年、幾十萬年前農業社會個 consideration 咯。而家係即係基本上係我哋好似要喺一個好細嘅 lot 裏面去求生咁，已經倒翻轉頭係咁咯。依度有景就攞依個景，有太陽曬冇辦法啦，落簾或者加嘢咁。 但我諗即係例如香港可能好多新發展區為例，咁其實我諗好多機會，其實依家我哋可以撥亂反正㗎嘛。我哋個規劃點樣做得好，其實已經解決咗好多頭先講嗰啲，喂，又西斜，又要喺見縫插針，整啲位就住得到，但係又好唔舒服嘅，買得貴，但係又西斜，又熱嘅。咁其實呢啲嘢我哋點樣去做得好，其實科學係可以配合到人點樣解決嘅。 好似正話我講啫嘛，你冇樓好買，你唔買向西嗰啲啦。但係向西咧，你又好浪漫啊，夜晚可能間唔中睇到日落啊，咁你咪即係攞住咁嘅心態去入住你個屋 咯。都冇問題嘅，係咪？裏邊開曬冷氣咁所謂。 頭先我哋可能咪前咪後講再北啲嘅中國嘅住宅規劃，其實全部一定要你向南嘅，全部真係一字排開咁樣做法。咁呢個就 如果唔批你添。 美學嗰方面就可能有少少局限啦，咁但係居住就好啲，咁變咗去到嗰啲比較氣候冇香港咁溫和嘅，嗰度就要咁樣去規範你嘅設計，咁呢樣嘢又我就俾唔到個向西嘅一個西斜環境俾你去望日落啦，咁但係嗰度就好住啲，又唔會話落雪嘅時候即係凍到你住唔到，咁你變咗呢樣嘢可能某程度上咧有啲地方就逼住佢規劃成咁，但香港咁極端嘅規劃啊密度啊呢樣嘢咧，就真係冇辦法。咁但係點樣我哋做到一個宜居環境，可能好多構思需要將來我哋點樣去喺香港咁高密度環境，我又要可能順應到自然啦，環境學上面嘅嘢可以配合到啦。呢啲我諗真係要靠建築師大家去諗一諗點樣去做得好啲。 但係正話Manfred 講得啱啊，而家個建築嘅教育咧，似乎就係偏離咗wellness 嗰樣嘢啊，你要 innovative， 你要靚哦，行唔行到入去啊？可能係次要，可能係次要。咁但係倒翻轉頭，我哋係咪應該要重新去考慮翻究竟人民嘅生活最重要係咩咧？係 咯 ，David 你點睇咧？呢個係同風風水水有冇關係？ 我反而我想回應啱啱阿 Jeff 講，即係點解即係中國北方零舍強調向南咧？因為你屋暖，你咪用少啲能源咯。 係啊， 咁咪節省好多。 make sense 噶。對成個國家嚟講，即係好多人噶嘛。你咁多户嚟講，你慳翻嘅時候，你即係對個經濟裨益好大咯。即係佢嗰個考慮角度，佢立足點同我哋唔同。香港即係華人多，都係幾百萬人啫。咁亦都即係佢哋嗰個思考就會。唔係好似即係你頭先我咪後咁講咧，佢一定要向南，反而係即係自由啲，同埋啲地方太細，你點設啫？係都係一個發展㗎啦。 係啊，你永遠都有啲係望唔到，即係向唔到南，一啲可能哇，即係你個窗就已經係對正北，冇辦法，你個單位係咁。 好啊，我哋以後未盡，下個環節再傾。我今日就变咗问题少年啦，有一条问题啦。如果 我哋而家即係而家啲住宅啦，咁有冷氣，甚至乎只窗個豆樣咁細隻，咁何來嚟風水呢？ 是啊，即係隨住即係社會嘅進步咧，其實好多嘢你用翻以前嗰套咧就唔 work 噶啦。即係你要點樣適時與時並進啦。 嗯， 即係我經常強調就係攞佢入面一個原則啦。 嗯， 咁即係如果講風水，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就係順其自然。 嗯 嗯， 就地取材。呢樣嘢好重要，即係去對自然之間有一個唔好話敬畏啦，有個尊重先啦。 嗯， 即係唔好試圖而家因為科技好進步，試圖去扭曲自然。其實咁樣正正就係原本同風水嘅概念背道而馳嘅。但係即係無奈就係即係太就手太好用啦。我冇冷氣咪得咯咁樣。但係其實造成嘅破壞係大家要共同承擔。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心態上要大家即係有啲轉變先。 但係好難喎，而家即係。即係雞同雞蛋，你天氣又咁熱啦，你叫人唔開冷氣又唔得，咁嗰個地盤就係咁細啦，我要開咁多單位出嚟，咁實有啲係即係比較冇助向冇咁好噶啦，咁嗰啲可以點做咧？咁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如果個單位本身係冇得講啦，係300尺係400尺，係咪個公共地方我哋可以做好啲咧？即係譬如啲走廊唔好啱啱好走火梯咁嘅闊度啊，你做返闊少少，啲人行都感覺會好啲。可能個燈光設計都可以做到而家好多智能式㗎啦。真係日頭嗰陣時個公共地方啲燈係光啲嘅。返到去夜晚嗰陣時就可能係調返暗少少。咁我覺得類似嘅嘢啦，雖然我唔係話同個天逆住嚟做，而係喺人可以做到個範疇裏面，我哋係咪可以將嗰個居住環境，如果室內我控制唔到嘅，係咪可以喺嗰個屋企出面嗰啲公共地方，譬如個 clubhouse 啊、個 lobby 啊、啲走廊，我可以做得舒服啲，等啲人翻工啊，或者翻學啊，或者翻屋企嗰陣時，嗰個感覺都良好啲，變咗入咗個屋嗰度，變咗都唔使話啊，即係好多好多怨氣，或者好似都未知點樣去抒發，而係我已經喺回家嘅路程裏面已經可以將部分我自己個疲勞啊，或者係嗰個 stress 啊，可以 relieve 咗。咁其實 咁講嘅，其實香港建築你都知有環保法例啦，近呢十幾廿年。咁但係大家都有跟嘅，因為有好多優惠，即、就、係、是、你多咗啲面積去再去利用。但係有冇鼓勵到我哋做一啲比較？creative 啲嘅，有創意啲嘅環保建築咧，咁但係都係依家再加個 green wall 咁就叫做環保咗。咁但係好多嘢，其實例如睇其他外地建築師，例如 Canyon 啊嗰啲，佢會有好多即係啲 sky lobby， 係好多通風嘅嘢。咁其實我諗嗰陣時點解有啲環保咧，就係真係喺嗰種咁樣嘅科技上面建基，就俾咗啲法例出嚟。咁但係喺香港，我哋又變咗，又好似做唔到呢一種咁樣嘅創意建築出嚟。 做到，但問題又要捉緊你，因為又要有依樣綁住你，嗰樣綁住你，變咗好多樣嘢咧。你事實上唔可以好全面咁去，好 thoroughly 咁去 consider， 即係你有高度限制，又有依樣，又嗰樣，跟住你啲走廊又。即係你要計埋個面積嘅喎，你唔係話做大啲你可以免咗你個即係嗰部分為咗 wellness 你可以免咗個面積喎。同埋好多時就係、你見反而咧公共屋邨咧，因為唔使考慮咁多呢啲嘢嗰陣時咧，你有好多自然通風出到嚟，但係你私人樓其實係好難。 咁我舉例啦，新加坡夠多人啦，夠密度高啦，同香港差唔多，但係佢哋地體佢環保建築其實又比我哋 innovative 創新好多㗎喎。 哎呀，凌卿，我覺得唔好再講落去啦嚇，你 唔講得 唔係啊？我反而咁啦，即係我自己即係回應一下，其實我哋中國人最理想嘅一個居住環境係個四合院。 啱， 即係佢有西廂嘅東廂嚇，嗰個祖先喺中間啊，之後我就點，咁有大家嗰個客廳就係嗰個天井，就對天係圓地方嚇。咁呢一個亦都係有風好風好水啊，係嘛？佢都係一個叫小宇宙啊。microcosmos 入到去，入到去之後有個垂花門咁，有啲就有轉個圈先過去咁啊。但係啲人，我哋嗰陣時就話啊，因為同氣啊，就唔好涉到同氣。其實都係頭先你講個聚嘅嗰個。你有咩睇法對呢個中國人嗰種最理想嘅生活狀態？ 嗱，阿 Mary 啱啱講四合院啊，其實頭先阿 Alan 都講啦，Canyon 啦，其實 exactly 咧四合院咧，佢係予以極高度評價嘅。 嗯， 即係對中國人嘅四合院， 即係佢將即係話建築最好就係唔好用電，唔好咁多電器。 嗯， 去順應嗰個自然嘅規律就住得最好噶啦。 嗯， 咁啊呢個即係一啲外國人都係咁樣咁即係評價石入院啦。而石入院自己本身咧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建築嚟嘅。即係我認識就係、是、譬如話頭先阿 Matthew 講啦，佢中間有個天井嘅。叫庭院嘅， 嗯， 咁啊天井咧，其實一係中空啦，當然， 嗯， 就連接一個圓形嘅穹窗， 嗯， 好啦，咁跟住咧，四邊啲屋咧方方正正， 嗯， 起喺地上面嘅， 嗯， 就係、是、一種所謂天圓地方嘅概念， 嗯，嗯 好啦，人嗰啲起間屋俾人住噶嘛， 嗯， 人入埋去住咧，就變相一個即係所謂即係天地人合一嘅一個咁樣嘅中國傳統嘅一個概念，就將佢空間化咗佢。咁而的而且確，即係四合院，即係北京嗰啲咧，好多時都係坐北向南。 嗯， 坐北向南好處就係後面佢嗰個屋就可以擋住嗰啲季風啦。向南咧有趣就係通常係東南面開門嘅，佢咪正南開門嘅。 嗯， 咁啊有個講法就係因為東南係中國人所謂啲文昌啊，即係啊中國人好重視讀書咁樣。咁但係我解讀啦，講少少就係點解向東南係文昌咧？即、就、係、是、對我嚟講係佢想攞光同熱啊。 嗯， 向南咪熱咯。向東埋攞光咯，咁光同熱係一個好理想嘅入口，同埋即係所謂如果開正中間就即係所謂會衝啦，咁佢呢啲都避曬，咁即係的而且確四合院係一個好理想嘅環境。第一，第二咧，我理解就好似即係透視緊一啲中國人諗法咧，就係間屋包圍個花園。外國就唔係，外國就花園 包圍緊屋嘅，都係另外一種。 但你中國人屋包圍緊花園咧，其實係反映咗某啲我哋中國人嘅一種人民性喺度。 嗯， 我哋中意內斂 嗯， 我哋中意隱蔽。 嗯， 我哋追求呢樣嘢，即、就、係、是、我成日強調，中國人咧 含蓄 個心幾中意咧。都唔會講出嚟嘅， 嗯， 即係我哋睇我讀中學嘅時候咧，朱自清有篇背影嘅嘛， 嗯， 背影 個爸咧，哇，攀高琴低買幾個橙咧，驚個仔去讀書辛苦咧，哇，咁辛苦之後咧，捽個橙俾個仔，啊冇嘢講啦，走啦，拜拜咁，明明錫個仔錫到咁，即係我想講喺中國嘅風水理論又好，建築又好咧，其實係反映翻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民族性喺度， 嗯， 咁如果喺呢個角度講咧。其實我哋就唔存在住什麼迷信不迷信啦、科學與偽科學嘅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去睇一種所謂風水嘅文化，即係我強調係風水文化，唔係風水神話。風水神話就係而家坊間強調嘅嘢，而係一種文化，所以有一個探討 價值。倒翻轉頭，呢個文化我覺得好精彩啦。咁但係喺香港而家咁嘅社會，我點樣可以嗱？香港其實大部分都係中國人。即係咁講，個血流緊都係中國人嘅血。我點樣可以喺個建築設計度保育到呢種嘅文化咧？如果唔係，慢慢就即係大家就獨處一個斗室咁。而家基本上個三百幾尺、四百幾尺嘅單位，咁呢樣嘢係會慢慢就會冇咗咁嘅感覺。純粹係可能要去翻多幾集嘅學人沙龍先會提翻四合院噶咯喎，真係。 喂，其實例如今年威尼斯雙年展，啱啱諗翻起個主題就係話佢有講natural 啊 ，artificial。intelligence， 咁其實佢個主場館就係講緊一啲好科學嘅嘢，點樣用啲環保物料，點樣去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大家住得好啲。咁其實佢哋或者世界啦，都係講緊點樣資源有限，我哋住得sustain 到，維持到你成個生活啊、民族啊、人類嘅延續。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古人已經教咗我哋點樣去生活嘅。咁係我哋依家近啲工業年代點樣？違反咗自然嘅啫，長遠可能呢樣嘢可能喺環境學上面點樣去延續翻我哋嗰、那個那個古人嘅精神，而融合到今日嘅科技，可能就係未來嗰個所謂風水或者環境學上面嗰個延續，我哋東方精神點樣去再發揮。 阿 Key 應該要教呢啲喎，我諗要真係 根本應該咁教啦， 即係唔係話淨係做得靚靚就算噶咯。 我不嬲都係咁嘅一種鼓吹嘅嚇，咁但係有啲學校做緊啦，有啲學校做。我諗我做咗少少嘅總結啦。今日位嘅良多，我聽到嘅就係風水應該有兩個位度啦。第一就係風水水啦嚇，環境學啦嚇，咁咩環境學嘅解構嚇，咁就有 權力的一種叫支配，所以這種變成一種黑暗的一種神話，一種有解讀有符號的東西。另外一個呢就是關於我們住得舒適，住得舒適，這個也都是兩樣東西，就其實有時就調來調去調來調去，就變成現在好像很神化一樣。你最後可不可以做個總結？ 好啊，不如我就用翻陳先生講四合院做總結啦。 嗯 嗯，即係四合院就係四邊包圍住我哋住喺裏面。 係， 所以中國人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人聚則興。 嗯， 即係如果能夠走得埋一齊嘅時候咧，就自然然咧，即係最平常講法就係團結就係力量。 嗯， 但係你諗深層，即使係撇除呢啲咁嘅角度去講咧，都係嘅喎。即係譬如話，我社會上我人多啲。咁啊，經濟交流咪多啲咯，大家貿易往來多啲咯，咁啊可以即係個經濟可以發展起嚟咯，或者文化上，好似我哋今晚咁，即係大家各抒己見，講下自己睇法，多啲碰撞交流，其實係會不斷提升嗰個大家個文化水平，即係我自己諗，我諗嚟諗去都係自己諗嗰套嘅啫嘛，咁所以即係。你調翻轉嚟睇，即係呢個人聚則興，好講到就係即係講翻即係中國環境學理論啦。點解要聚？所以點解我望出去唔好一望無際？點解有啲島喺度要聚？因為點解中國建築有佢有啲所謂要有啲照壁喺度，就唔好流散，都係要聚。譬如而家坊間好中意講嘅，哦，開門唔好見窗，唔好啊，即係見到你房後面嗰間房入面嘅個露台，都係要聚。即係其實中國人好強調就係大家走埋一齊，大家一齊去做好件事。咁樣咧，我會覺得即係嗰啲所謂天命氣數咧，其實都係不過如此嘅啫。 我哋中國人其實講呢一種叫做一進一進啊嘛。即係我哋一個空間嘅話，其實就好似個宇宙係一個宇宙，在一個宇宙有光有陰有陽，莫非都係同個天再講一個交流 呼應 咁，但係如果將呢樣嘢變咗過度符號化咧，就變咗即係係一種迷思咯。今日好開心有 David 喺度，下次再見。Thank you.